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1集，谁看谁笑话。亭兰，程俊书房，程温如看向程俊，目光明灭，之前所有的疑点现在终于理清了。 三弟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？ 嗯，一直没说。 程俊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，面色平静，容色依旧，只是一双眸子深了些，冷了些。 坐。 即便事情真相被程饶汉抖出来了，两人之间也不见丝毫的生疏。 不准备回去了。 程温如抿唇，他最近跟程饶汉斗智斗勇，身心俱疲。 看情况吧。 程俊打开电脑，收取了一份文件。 下任家主什么时候竞选？ 这是程温如一直刻意回避的问题。他下意识的不想跟程俊提起这个，怕引起程俊的伤心事。眼下程俊风轻云淡的自行提起，他顿了一下，才开口道： 还有半个月。 好。 程俊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书房的门没关，外面程水进来，他手中拿了一份文件。 哦，这是程土发过来的一份数据，巨鳄那边。 程水看到程温如，声音顿住，含糊开口： 您看看。对了，程土听到了这些事，想要回国。 程俊接过来文件，扫了一眼，抬眸道： 都皮痒了是吗？一个个都想回来。 程水想想程土跟巨鳄干的那些勾当，不由咳了一声，没敢说话。 程心应该也要被他们从水陆空三部赶出来了吧。 程俊站起来，神色自若道： 让他直接递交辞呈，继续回去卖衣服。 程水一愣，被这卖衣服惊到了，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，程俊说的卖衣服是什么意思。原来程俊他们管这叫卖衣服。两人语气平稳，不急不躁的，半点也没有程温如想象中的落寞。程温如若有所思地下楼，实际上他这么多年知道程俊的一点底细，最匪夷所思的就是他的钱几乎就是取之不尽。想到这儿，程温如大略松了一口气，情况应该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复杂。路过正在围观程木花盆的程金、程火，他想了想，然后看向程金，问道： 程金，你现在改行卖衣服了？ 嗯，是。 没有改行，他一直是。 也好。 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程俊送程温如下去，等他们离开后，程金、程水三人才围在程木身边。金木水火土五人除了程木，其他人很少回程家，对程家没有什么归属感。此时程木正在跟他的四个兄弟得意洋洋地介绍自己的新型花种。 喂，看到没有，我研究出来的新型耐寒花种，比老园丁的耐寒一个月。 程木抬着下巴，一直面无表情的脸上多了一丝骄傲。金水火三人看了一眼这盆娘们唧唧的花，沉默半晌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没有说。程水叹息一声，他拍拍程木的肩膀，最终好兄弟还是成为了一个园丁。几日后，秦汉秋工程的发布会，秦冉一早起得很早，他坐在桌子上吃早餐，程火跟他隔了个位置，嘴里叼着一块面包。 秦小姐，程土昨天晚上那个安全系统真的没有漏洞吗？ 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，但是……秦冉抬眸看了他一眼，你们最少要找到他们的 IP 跟一点痕迹。就算攻击国外的安全系统，它也需要主机链接，没有端口， 他也进不去。 啊，好吧。 程火叹息一声。 我再试试，能不能让他们点进去我的木马。 两人说话间，程水、程晶两人跟着程俊从书房出来。程水还在跟程晶说着什么，青染没在意，只是咬着牛奶的吸管看向程俊，一只手随意地指着下巴。今天我爸一个工程的发布会，陈淑兰去世那段时间，秦冉也一直浑浑噩噩，大部分都是程俊帮他安排行程，到处玩。程俊坐在秦冉身边，他们刻意空出来的位置上，闻言也没有思索，直接道： 好。 两人吃完饭就出去了，秦冉外面就套了一件风衣，帽子一扣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程俊外面是黑色的大衣，没有帽子，骨相清癯，最近几日越发清瘦，越发衬得犹如落风轻。秦冉侧身看了他一眼，想了想，从兜里摸出了黑色的口罩给他戴上。口罩是他买的秦修成同款，黑色有点丑，很大，遮盖的只剩一双清冷的眸子。秦冉笑了，走吧。今天两人出门，程木就没有跟着出来。不多时，两人就到达酒店。秦冉一向怕人多烦躁，今天若不是想带程俊出来，他是不会来这里的。地址他提前同秦汉秋打听过了，酒店二号厅，一路上有指引。程俊握着他的手，两人走到二号厅边缘，正巧看到对面的一号厅也是挂着发布会的巨大屏幕，这个时间点已经有不少记者进去了。已经快到发布点了，再看看秦汉秋这边人丁稀少，秦冉挑眉。秦汉秋这边的工作人员认出来秦冉，迎他进去。见秦冉看向对面，工作人员不由苦笑道： 四爷他提前了他的发布会，正好与我们同一天，记者大部分都去他那里了。 对面秦宇坐在第一排边缘，发布会已经开始，他往后看了眼，正好看到秦冉，不由舒出一口气笑道： 妈，我们去爸他们那边看看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。